listen to my organ. Check this out. 怎么会喝醉？因为你的美，爱匆匆一瞥不过点缀。没看大雪纷飞，再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。当时候尚未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有罪。琥珀色的月，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 在那花店， 在那花店， 在那花店， 我的山水全部褪色，多情的打扰情缘， 不犯了错， 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店里我犯了错。 Thank you.

清醒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做？灯笼和期望， 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，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，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，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心张腿，